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瑞麟年终大促，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粉活动，让很多听众都特别的激动。朝阳区的李大爷说：“ 刚开始啊，我还以为是忽悠大家的，哎，没想到啊，还真的是69块钱一盒呢。” 丰台区的刘阿姨说：“ 我和我跳舞的老姐妹们一人订了一套，大家都特别开心。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粉，到哪儿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的呀。” 海淀区的蔡先生说：“ 我是不管家里吃喝的，不过老婆说啊，这一次活动特别划算，本来想订两箱的，可活动只给订20盒。要我说啊，既然是惠民活动，那就敞开来送，怎么还限定盒数呀？” 很抱歉，如果您是常听活动的朋友，您一定知道瑞麟羊奶粉的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一盒，而之前的直供价一直是99元一盒。这次年终大促，为了庆祝2018年瑞麟羊奶粉提前完成销量业绩，特别是返利了10000盒的羊奶粉，原价258元一盒，本档活动直降到69元一盒。这一组十盒就是690块钱，比直供价还要便宜300块。所以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享受到本次活动，每人限定两组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大优惠当然要全民共享了，毕竟啊，秦源乳业可是陕西富品的知名乳企，是通过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，已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的乳品企业，高品质严要求。也只有这样的羊奶粉给家人喝才够放心。 对呀，没有过硬的品质，不可能在北京连续开了2家旗舰店，更不可能有全国性的瑞麟连锁门店了。 对， 本次秦源乳业如此大手笔活动，全国享购电台同步播出，但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不仅可以花每天4块钱享受640毫克高钙的瑞麟羊奶粉，还可以享受免费送奶上门和寄存的服务。 没错，为了确保您喝到的每一杯瑞麟羊奶粉都是新鲜纯正的，我们建议啊，可以2个月领取一次。也就是说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690块钱订购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，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。您不用全部领回家，可以寄存在瑞麟门店，什么时候喝完了，就给4007106108打个电话，我们免费为您送奶到家，这样既保证了羊奶粉的日期新鲜，又保证了您的用奶需求，一举两得。但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。 算算看啊，690块钱喝5个月的羊奶粉，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， 对， 每天才4块多钱，4块多钱就能补充640毫克的钙质、6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，还有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。虽然这些营养素啊是很多食物当中都能摄取到的，但是营养如此全部的食物呢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别犹豫啊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与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。 1027的朋友说：“我还有15盒羊奶粉寄存在你们那儿呢，这瑞麟羊奶粉真不错，不甜，特别纯，还有奶皮，今天一盒才69块钱，反正天天都得喝，那就再订两套。毕竟6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，这个价格太难得了。不过还是有些朋友不太高兴，说69块钱喝半个月羊奶粉，这么大的优惠力度，为什么要限定盒数呢？而且电话一直在占线，打不通还不是白搭吗？” 您别急，这次活动确实力度很大，想要参与的朋友肯定很多。所以瑞麟销售总监特批，本次。